型肺炎确诊个案。全国高考仲有两个星期开考，忧虑疫情在青少年之间加速蔓延，并且避免学生因疫情无法应考。当局在医院和治疗中心开设检疫中心，专门收治新冠确诊学生，以及在考试之前两个星期内曾经与确诊患者接触的学生，最多可以容纳3000人。而在考试日，当局亦都会设立超过100间的专为隔离学生而设的考场，30多间医院和治疗中心亦都会筹备特别室俾染疫的学生应考。此外，所有高中班级在考试之前一个星期起改为遥距上课。当局未来两个星期亦都会加紧巡查补习社、自修室和网吧等，确保民众遵守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5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5点，升1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8，升11.8；药明生物104.8，跌5.4；美团286蚊，升9蚊。阿里巴巴165.6升5蚊，比亚迪股份315.6升22.8，盈富基金25.38升2.2，中国平安55蚊跌7.5，保利协鑫能源2.97升2.4，建设银行5.25跌4仙，李宁90.75升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14。瑞士法郎8.526，澳元5.781，加元6.275，新西兰元5.554，欧元8.991。每百日元对港元6.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4点，升273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美元。卖出1,7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朗天路，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元朗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另外较早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已经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落活道去连道挤塞，龙尾去到乐桃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比较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泰苑对出是挤塞的，龙尾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路邻街段是慢车的，龙尾太子道西。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3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一班百姓为咗帮助解放军，自发将大清河边嘅冰层凿开，令运送物资嘅船只顺利前往解放军阵地。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嘅力量令人惊叹。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结局篇》， 今个星期六日上昼11:0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18/22，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也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好，夏天合作，夏天光，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哦耶，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埋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三个不同的合作单位，包括有音乐人 Steve Aoki 咧，再加埋我哋熟悉的蔡依林 Jolin Choi， 同埋咧就系有男歌手 Max Eco and the Darkness。Equal in the Darkness， Steve Aoki， Jolin Choi and Max。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收到音乐，收到 11月4号的骚动音乐 Hi Yeah， 我要保持住这个能量就来到 weekend 了，因为我会永远都记得星期四要有这个能量。 今天是什么星期四啊？想着说 今天是剧透星期四 啊。其实一样的，我们等一下6点钟嘉宾将会有 Manson 张俊桥介绍派台歌 One More Game 的。 Yeah， 没错，那转头留意6点钟啦。今天我想讲一样东西，就是呢其实有时做呢个行业我觉得好辛苦嘅。嗰、个辛苦唔系在于讲緊嗰啲什么工作量定係点样，而系呢你要知道呢个行业你要不停要 update 住呢个世界发生嘅嘢啦，即係希望盡量自己同呢个世界系紧贴嘅，嗰、个潮流我哋系希望跟得上咁样啦。咁但係有时候呢有啲嘢，例如打个譬如我昨日发生咗一个状况，就系、身边有啲朋友仔已经好快脆地去睇一啲新上映嘅电影啦，咁嗰啲好瞩目嘅时候呢，咁但係自己又真係未去，咁唔够人哋快脆，有时自己啲动作真係，咁然后就好惨啦，因为呢即係畢竟我哋都要上網去睇下每日呢個世界發生緊嘅事情，而通常你上網你就會見到一啲好矚目嘅電影呢就會開始有人討論嘅喎，係啦啊，哇呢套戲真係好勁啊，哇嗰套戲真係好啲劇情點點點啊，哇呢個導演真係拍得好好點點點，跟住你見到呢啲呢你有時真係你想避都避唔到，你諗住避咩？你又哎呀忍唔住睄到佢頭兩行， 因為你唔知邊個 friend 會講， 係啦。 而嗰啲 post 係 random 出現嘅時候咧， 係啦， 你睇一中個招你都唔知道。 冇錯，甚至乎係一啲可能係KOL 啊，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嘅媒體啊，都已經開始談論緊啦。咁自己成日都想保持住不被劇透嘅一個心情入去戲院睇戲，咁原來係好難噶啦。你而家系冇办法唔被劇透噶，因为我琴日去例如我收咗工咁样，我去接我太太食饭，跟住直间咁佢同佢朋友已经睇咗套新嘅电影嘅时候，佢就讲足成餐，讲到搭车都仲讲紧，我就静咗成晚。佢问我做乜琴日咁静啊？咁样我话我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参与你哋个话题， 我又冇份睇， 我又冇份睇，我又唔想俾你哋剧透到我嗰种好辛苦嘅状态。琴日就缠绕咗一成晚，直到今日我都唔敢打开个 Facebook 嚟睇，因为我真系好惊俾人剧透。 咁你要嗱嗱声今日收工，尽快睇咗佢，你先至可以，你先可以回复翻所谓正常嘅。 好辛苦噶，你谂下我哋收工，我哋开完麦都七点钟，你知唔知道其实系已经冇有啲有啲已经冇飞埋噶咯，收得工嚟都未必有得睇噶啦，即系有啲已经好枯噶啦咁样。咁然后就变相搞到自己个人不停咁样有一啲思想嘅斗争，就系、是，唉点咧？系咪应该放弃嗰种执着咧？算啦，俾人剧透就俾人剧透啦。因为以前有一样嘢好嘅，我觉得曾经有一个年代，大家可能上一啲讨论区，大家会有一个自觉噶，就系会话慎入，剧透慎入咁样，防雷咁样。而家系冇，大家冇咗呢个自觉，大家 唔系仲有嘅咩？ 少咗啦，而家大家好似争住咧要做 number one 咁样，我好跟得上嗰个潮流噶。咁就冇咗嗰個劇透防雷嘅一個警告俾大家，因為以前曾幾何時，我對上一個工作都係一啲媒體公司做啦。咁嗰陣時都要同一啲即係都要做一啲影視作品，我都做有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就係、是、我都冇小心地做好呢啲劇透防雷嘅措施。跟住然後我好深刻地，我俾幾百個網民鬧咗幾日嘅。闹咗差唔多成个星期嘅， 你系讲咩？ 都系呢啲超级英雄电影啦，咁样系啦，唔小心可能透露咗少少嘢，咁就发现哇，原来系嗰个威力系咁大，原来嗰个群众嘅力量系可以闹到我体无完肤。咁自此我就好记住，我得做人最紧要慎入防雷，但系点知而家呢件事发生喺自己身上？ 我終於都受到呢件事嘅報應啦。 咁你嗰陣時嗰個狀態，你點樣處理咧？你咁多人 即刻咪換翻啲內容啊，換翻走 字眼、 啊，加翻啲字眼、啊，或者遮啦。即係而家網絡上面最興噶啦，啲圖點樣又遮遮掩掩啊， 哦、 打個格仔啊，結局竟然係咁樣嗰啲咧。即係有時你唔好怪嗰啲所謂什麼 content farm。哎呀，你啲題可唔可以有創意啲啊？好難噶，你有創意嘅時候就俾人鬧噶啦。 我覺得其實難，即係呢啲都幾難去講嘅。即係你又想講啦，又想保持神秘啦，其實唔容易啦。我就覺得，有時我哋喺度會講一啲，好彩有時講翻啲，譬如動漫嗰啲嘢咧，或者電影啊嗰啲，我哋都會講翻啲。舊少少， 係啊係啊， 十部大家都睇咗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我有時都有呢個諗法，在於咩咧？就係去同嘉賓講 MV 啊。咁 MV 佢通常會有另外一個故仔噶嘛。 哦，係啊，冇錯冇錯。 都叫做即係四分鐘左右嘅時間，佢都要有一個結局。有陣時都會係啲想 surprise 到你咁。即係我都明白。 有啲懸疑感， 有啲懸疑感或者點？有時我哋自己都唔為意，其實都講問嘅時候啦，或者傾得興起咧。 係。 都好似講埋個結局定係點樣？ 係、哦、嘅， 都好似好衰咁嘅，其實 係嘅。咁但係咧，我諗有我觀察咗一陣子就係咧，其實大家對一啲時間長度唔同嘅嘢咧，佢哋嗰個劇透防雷嘅心態會都有啲唔同嘅。因為咧，例如一啲越短嘅短片咧，佢哋嗰個執著係冇咁大嘅，即係學你話齋頭先你所講嘅 MV 咁樣。咁以前我都曾經去做一啲關於講 MV 嘅文章咧，咁我都會咁樣照分析，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去講下啲 MV 嘅情節，咁係好少會俾人鬧啊。但係一啲長篇啲嘅嘢，或者可能人哋嗰個追睇性高啲嘅嘢咧，就俾人鬧得金啲嘅，所以亦都要好識選擇呢啲題材去劇透，真係好危險。例如咧啊，同埋而家又好興噶嘛，好興，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咩都有選擇嘅，例如係一啲 game。是一興緊一啲有選擇嘅 game，、 哦、 或者甚至乎而家有啲電影都好得意嘅，你入去戲院咧係可以同其他嘅觀眾一齊揀個情節點樣發生，即係可能個主角有一投票俾你揀、嗯，你想佢做 A 嗰樣嘢定做 B 嗰樣嘢啊咁，咁呢啲都係嘅，即係好興有一俾你揀。 以前玩 RPG 咁樣咯， 係啊，但係當你一談論咧，或者你一講俾大家聽，你要點點點點點嘅時候，咁就大件事啦，因為大家冇咗個期待感，即係可能當一啲個朋友咁樣，你寫呢啲 game 嘅攻略，如果你寫得太過出咧，即係可能你喺個封面度話頭幾句你已經講咗嗰啲選擇應該要點揀嘅時候，就俾人鬧咯。我幾百蚊買嘅 game 翻嚟，我未玩，你就已經破壞咗個體驗。體驗好緊要嘅而家， 但如果啱啱你講嗰種都幾咩嘅喎，都幾唔開心嘅，即係假如我係揀 A 啦，但係最後少數服從多數人揀 B， 咁我就冇得向我自己嗰個方向行。 係噶，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有趣嘅地方嚟嘅，因為嗰一個時間你就好似成個戲院入面嘅觀眾成為一個 共同體， 係啦，命運嘅共同體嚇，係咪一定向住你想嘅發？想嘅方向發展唔一定嘅，咁但係嗰個緊張感就好緊要啦。但係你諗下，當你明知道你今晚去入場睇一套有得選擇嘅戲，俾你揀 A、B 咁樣，然後晏晝你個朋友就話：，喂，大家記得啊，第一個選擇一定要揀 A 啊，如果唔係個結局會好慘噶。 好嬲啊！ 哇，你講下嗰個感覺係完全 bang 咁樣， 破壞咗嗰個享受啊！ 係啦，咁所以就。大家自己要乖啲啦，唔好你要知道你身边有好多朋友未必好似你咁得闲㗎嘛。 所以有时睇电影嘅预告片呢，我有时都好佩服㗎。即係你点样样嗰套戏你剪得佢出嚟，我吸引你之余，我又不能够穿嗰条桥。 係呀係呀係呀，冇错冇错。 即係你点样可以收埋一啲好精彩嘅喺后面。因为如果你条预告片啊係啦，假设你个古仔有一个好劲嘅 twist 咁样，嗰条鬼好劲啦咁。咁但系如果你唔摆一啲好吸引嘅嘢出嚟，你又可能达至唔到个宣传嘅效果。 嗯 但你摆嗰啲嘢出嚟咧，你入到戏院睇咧，就冇特别啦。 系啊，冇错。所以我都几佩服近年有啲嘅trailer 系剪得好嘅，在于系佢嗰种好咧，系喺我有一个体验就系都系啲超级 英雄電影啦嚇，咁佢喺 trailer 入邊睇一個角色咧，喺個 trailer 入邊嗰個角色係一個好人嚟嘅、哦，你點睇都覺得佢係一個好人嚟，佢講嘅嘢好好，佢做嘅嘢好好，跟住到你入到去戲院睇嗰下，開頭都好好啊，跟住砰一聲，嚇！唔系啊嘛，原来佢衰人嚟噶咁。 系咪蜘蛛侠嗰套？ 系 我都谂住上一套嘛。 系我仲谂住 笠住个鱼缸喺个头度嗰个。 系啊。 呢个咁耐冇所谓啦。 咁啊系，要睇都睇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就觉得哇，其实要佩服就系咧，做呢啲宣传人员而家都唔容易，即系要扭尽六任去谂点样有啲方法去吸引到人，又唔会剧透到。所以我觉得有时有一样嘢好，就系睇演唱会好。睇演唱会好少有一个会剧透嘅情况发生， 唔系啊，而家都多噶， 都会咩？ 即系嗰啲嘉宾 list 咧，我、今晚系边个，嗰晚系边个，又或者第一日睇完 show 嘅人已经有好多讲翻，我嗰晚听咗啲乜嘢歌，有啲咩最亮眼抢眼嘅部分咁样。咁其實都有嘅，而家都覺得。 我覺得反而再衰啲就唔係劇透咯，係即係話咗俾你聽，第一晚有嗰個嘉賓啊咁樣，跟住最慘就係、是，唉咁即係我睇嗰晚冇呢個嘉賓啦、啊，咁就會覺得哎呀好似好抌心，點解我唔買嗰晚嗰場啊咁樣咯。 係咧都有㗎，即係演唱會都有，但係即係嘉賓嗰樣或者佢裏面可能唱某一啲歌。系大家都会觉得哇， 我、 這、 好、 個、 想听啊！ 系啦，咁样即就会穿咗呢样嘢。咁但系个伤害性 kind of 就冇电影咁大嘅。 系，同埋有一样嘢好嘅，通常网上边讲翻呢啲演唱会有边个嘉宾或者唱边只歌咧，佢衰衰地都俾条片你睇下嘅。你入唔到场，你都可以重温到啊嘛。 系 睇戏唔同啊，睇戏你真系睇到 trailer 又只能够，好伤心。 所以之前睇有一个咪叻咯，佢哋。可能有啲 part 自弹自唱咧，每晚都唔一样。 哦， 即系我第一晚自弹自唱，咁样自弹自唱，牵涉可能嘅嗰个 band 嘅成员少啲嘅时候，个弹性大啲啦。 冇错， 我今晚自弹自唱呢一 set 咧，就唱呢几首。 系， 咁第二晚咧就另外几首啦。咁都佢咁讲啦，都系气氛嘢啫。琴晚我哋唔系唱呢首噶，咁样 叻。佢哋呢啲宣传策略非常之成功， 劲啊！佢哋叻在咩咧？因为佢哋又识玩乐器，咁、所以佢就可以自己做到呢件事啊！ 自己话晒事先系最好， 系就系讲紧佢，洪家豪同埋 MC， 即系佢哋有 part 都系即系讲翻自己相识故事嘅时候，有 part 即系唱翻啲 cover 歌咧。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无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外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爱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 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丁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 听过有洪家豪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主角光环》，先听一节五点半的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何桂南涉及去年的六四集会案，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三人否认煽惑他人明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共四項罪名。法官胡雅文裁定本案表面證供成立，押後聽日再續，以等待辯方索取指示。民主派初選案，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一名被告半島連線召集人馮達俊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杜麗冰聽完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拒絕保釋申請，書面理由擲入頒布。馮達俊由大律師劉健代表，律政司派出處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偉作代表。47名被告之中，目前共有14人獲准保釋外出，包括黃碧雲、何啟明、陳志全和余慧明。大嶼山發生水牛撞倒小童事件，三名小童受傷送院，事發在朝早九點半。警方接獲報案，表示有兩隻水牛在貝澳公共停車場附近追逐，撞倒兩名小童，其中一名女童肚部受傷，一度昏迷，其後清醒。事件之中另外有多名小童閃避水牛期間懷疑跌倒，被水牛撞傷的女童與另外兩名分別胸口、面部和手部受傷的小童清醒送院治理。教育局欢迎国家教育部公布 2022-23 学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具体安排。参与文凭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等院校将会增加至129所，分布内地21个省、直辖市和一个自治区，并且接受2022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报名。教育局发言人话，参与文凭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等院校依据文凭试成绩择优录取，依据文凭试成绩择优录取香港学生，免却同学额外应考内地联招试，减轻他们的压力。有意参加计划的学生可以在出年3月1号至31号期间登入指定网站报名，然后在4月10号之前登入网站查阅和确认报名资格审核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咧，较早前近元朗公园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咁而家元朗公路来回方向咧，落去朗天路嘅支路都比较车多。就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元朗公园因为有意外，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另外咧，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第三四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嚟，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现在近金竹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喺长沙环道，因为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嘅中线仍然系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波城，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黎明，你估会怎样？不是唱歌那个黎明，是太阳出来的那个黎明。 斌神，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精神状态应该都会挺混乱。因为有时太阳光代表着一种能量。而在这位音乐人身上，这样的情况他又会怎样处理呢？他名字是 Lester Lamb。咁呢首都系讲个世界冇黎明嘅时候会系点样嘅作品，叫做 Shadows。 Shadows hover in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I'm stuck in nightmares even when it's not a night. Tell me where should I be looking under you? There is no sunlight to guide me through.Mark my territory and I'll be safe inside. From there, derogatory claims that set me on fire. Is there someone there to haunt me? Could you leave a message or give me a sign? I'm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I know you've been trying to wake me, but I'd rather you tell me bedtime stories and put me to sleep until the day ends. Yet the night's gone by and never came to light. I'm lef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gray and stormy skies. Guess it's time to take the chance while I have both my eyes wide open and the view is what's there never came to sight. I'm not tired of everything, I'm just indulging the melatonin. Left me wandering in my bed. But there's not much time left for wasting. Grab our bags and we shall get going. Heading south till we see the skies igniting. Shadows hover and there's nowhere to hide. While we're joining currents that would take us to the light. Let's just leave our fears behind and we'll let our fates decide. Least we're running from the dark and endless night. 他的选择就是黑暗当中主动地去寻找光明。咁当然能够咁正面都有一个历程嘅。黑暗当中都总会经历浮浮沉沉啦。然后经历过一轮挣扎之后，睇下自己几时会清醒起上嚟。 一种活着的感觉就是向住自己定下目标向前冲，而另一种就是到你站在好像唞到气唞不到气之间，可能那刻你会更加感觉到什么是生命。可能是你第二首作品泳儿的最新派台歌叫做《沉溺》，之后都有另一个系列来到新一章节。或者我哋一生人之中就系不断喺度轮回兜转，直到有一生有一个状态，识得多谢自己讲句我爱你。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草挂路，变停步，忘掉名字，净土被问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乐与苦源自创造。灿烂晨曦在拥抱， 里多么渺小，曾能在昨晚与他跳，愿为了人还你用痛。群星一起在发光，破开天晓，虚空幻变的爱，完美闪耀，陪同在黑夜老一秒，竖起的微笑，留在宇宙林中。 所以主题来自零极限当中的两句，我爱你谢谢你。听我将刘应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要懂得讲我爱你谢谢你，有时难过讲对不住，因为负面的 impact 通常都会大一点。真的 你很想我为你写歌，你很想雨中拥紧我，你想一起远行长最初，你想的也没有很多，我偏偏却只听到我说过的一切，一拖再拖，拖到不记得终也得告别，永远不知怎作结，你最想听的半句答复，一首爱歌坠落在唇舌。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过海不过转一环，岁月有限，你身影留不低多半晚。我很想再为你出生，我很想再抱紧亲吻，重新的相识再行近。心中的暗角，过去已堆积，悔过满腔，侵吞我心，亦不力承托。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跨海不过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一生人咧，都有机会对其他人产生一啲愧疚、悔疚嘅。听我冯允谦呢首歌叫做《一步一悔过》。咁但系对住自己咧，你有冇谂过有冇做咗啲咩对自己唔住啊？ I wanna say sorry. 希望唔需要到夠鐘嗰日先至醒起。 每天七點看眼變重複，起身梳洗穿上這時裝，靠窗不想出去這房間，早餐都夠是買過上餐，疲倦之中 最后的黄昏。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国防部发布这份报告和以往类似报告一样，罔顾事实，充满偏见，美方借着报告炒作中国核威胁论，纯属操弄话术，混淆视听的把戏，国际社会对此心知肚明。汪文斌指出，事實上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脅來源，根據國際智庫的數據，截至今年年初，美國實際擁有全球最多的5550枚核彈頭，中方敦促美方切實承擔起核裁軍的特殊優先責任，繼續以可核實。 繼續以可核查、不可逆同埋有法律約束力嘅方式，進一步大幅實質削減核武庫，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元朗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落去嘅支路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啦，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附近嘅红天路去天影路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红福村对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龙排到去南塘大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近美林村。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在友爱村那段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新冠疫情持续接近2年，各国政府都尝试过各种压抑疫情的措施，但疫情依然继续。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会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不同族群对防疫的反应。 为什么有些人有事都不去看医生，有疫苗都不愿打呢？ 到底防疫设施要怎么做才会见效呢？ 《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防疫， 星期五晚10点， 港台电视31。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波盛，今年嘅新人竞争真系好激烈啊！呢位嘉宾都出到第三首歌啦。 唔知佢对于自己今年嘅表现同埋嚟紧嘅日子有咩谂法呢？我哋决定送呢句俾佢。 将进翘首以待， 希望佢会等到佢想等嘅嘢啦。 今日送音乐嘉宾系由 Mason 张振桥嘅，你好啊。系啊，今日呢一句好哇，好有修养，我觉得自己谂到呢句嘢，翘首以待哇， 中文好咗，博士。 翘首以待呢个好，即系好有形象啊！我细个记得同阿妈等车，成日望住一个望夫石咧，即系好似有嗰个感觉， 喺度盼望紧一啲嘢咁样， 昂高头望住嘢嗰种感觉啦， 抬头啊！ 因为上次嗰个咧就系张俊桥 man 神龙氏啦，上次嗰个系， 上次因为我哋系。讲呢一个农夫生活啊嘛， 系啊，想讲香港嗰阵关于农业嘅嗰样嘢啦，咁样。 咁今次翘首以待又有咩意思咧？ 系啦，即系翘首以待，即系对于之后嘅一啲嘅盼望啊，一啲嘅谂法啊，咁样样。 系、哦，因为都差不多，即系出道叫做就嚟一年噶啦，话咁快，即系已经第三首歌噶啦嘛，而家出紧。咁啊，我谂即系经历咗喺呢个行业入边，即系一整年嘅时间去出歌，去有唔同嘅工作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开始已经盼望到啲嘢翻嚟，或者见到自己嘅 future 原来系咁样咯，咁样。 其实。一路行一路都系望住前面嗰一两步咯，即系可能即系一路行就真系揾电筒照住前面嗰五米十米，就冇好盼望自己会有啲咩成就啊咁样。 嗯， 系啊， 你都系安全驾驶嗰啲朋友嚟噶，即系望最紧要照住前面，唔好棘到个石仔噶嘛。 系啊，因为好多年幾年前咧，我去過一個寺啦，即係喺香港嘅，就係、是、一個叫做喺東涌嘅係梅村啊，即係香港嘅梅村。咁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個禪師就同我講：你最緊要咧就即係一步一步踏實咁樣行 啊， 即係唔需要去好快或者行好多咁樣，最緊要每一步你好清楚自己。想點樣行咁樣行咯 ？OK， 咁啊，好踏實一步一步咁樣行，一首歌一首歌去做啦。但係即係都會唔會俾一個嘅叫做目標自己，即係希望可能一年後、兩年後自己可以達成某一啲嘅目標嘅咁樣咧？ 其實有冇達成某啲目標咧？都有嘅，成為一種成為一個好 master 到音樂嘅一個人咯。即係因為我都好敬重一种叫工匠精神嘅嘢咯，即系一个人净系即系要好专去做一样嘢。咁、但系当然我哋喺香港其实好多唔同嘅行业或者唔同嘅一啲专业入边，其实都要识好多唔同嘅嘢。但系就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到一种好专注去做音乐，成为系咯嘅一种人。 有冇话系即系音乐呢个行业里边边一啲嘅范畴？即系譬如而家作品，你都会自己作曲啊、编曲啊、唱之类。即 系 有冇话边特别边一个范畴你自己好想 master 到噶？定系其实最好全方位一首歌只可以做晒咁样？ 我谂真系全方位啊！即系譬如作曲啊、填词啊、因为其实样样嘢都好息息相关嘅、即系你谂到一首歌，然之后你可能因为个音乐性，其实又唔需要好多歌词，可能净系一两句紧要嘅就已经够啦。即系呢啲可能系一种新啲形式嘅音乐嘅处理啦。咁而家我都摸索紧，系 啦。咁对于可能自己嘅作品，头先话虽然未睇到好远啊，逐步嚟啦。咁但系会唔会都有一啲，例如自己嘅个人专辑啊，自己个人嘅音乐会啊，呢一啲嘅嘢对你嚟讲都会有期待，都会喺心里边间唔中啊，几时会有机会咧咁样噶？ 其实希望可以喺啱啱就喺十月八号完咗第一个有观众嘅 full band 嘅 live set 嘅 show 啦。咁当日我就玩咗十首歌，咁有九首都系自己嘅作品嚟嘅。咁而家就出咗三首啦。其实有好多已经写咗或者一路写紧嘅歌咧，系好想快啲制作出嚟去分享到俾大家听咯。咁呢个系一个盼望嚟噶，同埋好希望可以将呢啲音乐去。 拍 MV 啦，將佢嘅故事連埋一齊啦，去出一隻 album 咁樣。 係會唔會有時都有一啲心急底嘅性格喺度，就係、是、其實我啲歌喺曬度噶啦，其實即係唔使要隔咁耐先出啦，有就出啦，咁樣會唔會？ 梗係有啦， 因為自己已經有頭先講九隻咯，已經即係我哋聽到第三隻。 係啊，有㗎，會㗎，所以我就成日提自己要一步一步。其實我都心急底嘅，同埋。又是很想一次過做很多事，想好了整個故事然後再去做這樣啦。 嗯， 所以當時才會收到一個這樣的指引，就是你一步一步啦。 嗱，頭先話即係一步一步行，好希望成為到最終成為一個全能嘅音樂人啦。咁講緊香港音樂人，其實離不開四個崗位，即、就、係、是、曲詞編監。而家曲詞編其實你都有份去做咁滯嘅啦。咁啊，有冇話去到 so far 而家呢三樣嘅工作對你嚟講，邊樣嘢係會比較得心應手啲？邊樣嘢係覺得啊，要多少時間去磨練一下咁樣咧？ 我覺得曲編詞。因为作曲就是比较唔可比较自然会产生到嘅嘢，即係有时可能想记录一啲感受啊，又或者有嘢想讲啊，有啲係囉，有嘢想表达就会可以写咗一首曲出嚟啦。咁而編曲方面亦都由今天我不想做嘢啦，摸救都浪漫啦，去到今次 One More Game 都有参与編曲，跟住去同唔同嘅监制合作啦，咁所以就慢慢去透过每一次的編曲就获得更多的经验咯。咁今次 One More Game 就参与度就再高少少喺編曲上面。 係 啦。咁写歌词呢就真係要啲时间，我觉得。因为广东话博大精深。 係呀。 OK 嘅， 要更多时间转现。 呢一个我觉得係最好嘅，因为广东话博大精深呢一个係，因为呢个的而且确係好多人呢，即係喺香港做音乐嘅朋友仔呢，佢哋话佢有时呢写 demo, 写英文係容易过写广东话嘅。 係呀。 你自己会唔会写 demo, 有时都係主要用可能英文呀、或者咩咁样。 我谂都有嘅、即系英文或者 gibberish, 即系一啲假嘅文啊，扮日文扮韩文啊，又或者直接想试下写啲广东话落去都有。咁我觉得直接写广东话咧系有个好处，就系、会啲音会即刻走咗，即系有阵时你写完啲音出嚟咧就好难再填啊。咁、所以如果你直接有一个好直接嘅意思系透过广东话写咗出嚟咧。就有佢特別嘅風味咯，亦都唔係啦，即係好似直接啲咁樣。 係，咁呢一個就係即係之後咧，希望自己可以 achieve 到啦，同埋大家其實啱啱聽已經可以有得期待你之後，其實已經有啲貨喺度將會推出啦。 咁好手係啦，真係玩兩年都得啦，真係。 我諗佢唔會想玩兩年咁耐， 佢一年最好一年就可以搞掂曬， 一個月一首都仲得。 系啊， 佢拗紧头啊，咁样 系呢啲都未自己可以决定到晒。但系如果真系头先讲嘅，就可能之后啦。如果望翻过去呢一年啦，即系而家都挨近年尾啦、你觉得自己呢一年即系好似好多嘅嘢喺你身上发生咗咁样，你自己嘅感觉其实系有冇时间去消化？其实定系所有嘢都系埋到嚟就做啦、做啦、做啦咁样噶？ 其实，需要揾时间俾自己消化咯。都不過真係比較少嘅，而透過上一次嗰個 live set 就好有趣地有即係製造咗個機會，遇到咗機會可以俾自己去重整翻，即係或者望翻呢兩年嘅做過嘅嘢，因為咁啱嗰個音樂會嘅其實嘅入邊嘅 live set 即係入邊嘅歌咧，就係喺我唔同嘅時間寫出嚟嘅。咁我表演翻嘅時候就會諗翻，我嗰陣時係經歷緊呢一啲嘢，而嗰陣時又經歷緊另外一啲嘢咁啦。咁我喺當中亦都加插咗一首歌係 cover 嘅，唯一一首 cover 歌就係 You Will See 啦。就係、我喺參加全民造星三嘅時候二十強出局表演嘅嗰一首歌咯。咁就唱翻呢首歌嘅时候，就回望翻，哇！其实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有自己有进步啦，经历嘅嘢又多咗啦，接触嘅唔同嘅工作亦都即系多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所以 我想音乐它有一个特别的，即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提醒你每个时段你那段时间是怎样的状态，还有你经历什么东西。 其实都好像很快，即是因为刚刚你讲比赛的时候，都是即是今年跟着就出埋道，跟着就。 一年前咯。 是不是一年啊？ 是啊。 是咯，跟着就出道，跟着又出歌这样，所有东西就砰砰砰这样来。有没有说其实都会自己想自己的可能音乐的成绩，这人在你身上向来会不会都有很concern定是怎样？ 我会很希望自己音乐会有很多人听的，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是特别的这样咯。咁但係實質上音樂嘅成績，譬如攞獎就冇諗過啦，因為我從來都冇攞獎嘅運嘅，所以冇咧係正常嘅，有咧就拍手掌咯。 好 sad 啊！我冇呢個運。但係以前又仲有啲咩類型嘅比賽？係咪都係音樂嘅比賽？ 我參加過歌唱比賽啦，喺大學嘅時候。咁就好似即係佢都係分兩輪嘅，咁你要唱得好咧，先入到決賽再唱嘅。咁我就入唔到嘅。咁中學嘅時候又有參加星光啦，又係有參加合唱同埋個人咁樣啦。咁合唱就入到去 final， 但係個人咧都係入唔到嘅。所以都慣咗噶啦，其實。 不過唔緊要嘅，我覺得而家最緊要你身邊有一班好支持你嘅樂迷，呢、這個就真嘅，即係呢個係最緊要嘅。 係啊係啊，同埋好感謝佢哋真係。 會唔會都因為即係特別我哋自己即係喺電台都 feel 到，特別今年啊，都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可能新人又有啊，或者大家推出作品咧，其實會唔會都有呢一年你都發現有啲機會，其實啊真係可能同一啲都係可能。即近期出道又好啊，或者喺啲 show 度識到啲音樂，其實都多咗機會可以大家互相交流啊、困下咁樣樣噶。有冇咁嘅機會嘅？呢一年有冇發現？ 互相困下都係一啲 chill club 或者係chill club 共即係同台一齊演出嘅時候，去 share 一個 stage 嘅過程咯。係啊。 咁喺呢一啲嘅，譬如可能大家 share 一個 stage 嘅時候，即係大家可能會去點樣即係做咩一首歌啊，或者大家去傾啊咁，即係呢一個過程會唔會都令到你都又有一啲新嘅體驗啫？哦，即係除咗自己唱，以前比賽就咁啫，咁但係原來真係去到一個行業嘅時候，喺唔同嘅 platform 都會有呢啲咁樣嘅交流噶。 其实同今我会啱啱我做咗一个 podcast 啦，就係、是、都係帮可唔可以讲啊，即係帮 Clock and Flap 做嘅。咁就係、是、最近我就邀请咗嘉宾，咁佢就係叫做 Becky Young， 咁我哋就佢、 哦、 就係参加咗 有森林之王， 森林之王嘅。咁、哦、我哋就喺即係倾偈上面发现咗好多共同嘅地方囉。咁就我就喺佢身上面都學到另外一種，亦另外一種心態上嘅嘢。係啊，即係譬如佢會同我分享，因為我好好奇就係佢係一，我覺得佢係一個好 free 嘅一個表演者啦。咁、哦、會唔會係同即係平時自己喺屋企唱歌同埋上台去選秀入面唱歌有冇分別呢？其實佢話就冇乜分別嘅啫。咁、我諗嗰個重點就喺呢度咯。即係佢話佢會將自己化成一個樂器啦。好似係一種純粹樂器去演繹翻呢首歌，就去抽離咁樣去表演，佢咁就去抑壓，即係佢就可以將佢嘅緊張化解咗咁樣。係啊，咁喺呢啲比較真係有機會，可能兩個人坐低去深入傾談嘅時候，就會交流到咯，同埋會互相吸收學習到。 佢呢段說話會唔會深刻都衝擊到你？因為你都即係有參加過選秀比賽嘅時候，其實你嗰陣時參加比賽個心態係咪都係可以好 free 咁樣，好似喺屋企唱歌咁樣嗰一種嘅狀態，定係嗰陣時都未都仲有一種好緊張，係比賽嚟㗎咁嗰一種心態喺度？ 其實我發一定有緊張啊！我發覺，同埋每次緊張都會打折嘅，即係就算 rehearsal 100分都好，去到現場都可能得翻70分或者60幾分。係啊，呢個係我暫時都係會緊張嘅一個情況。會啊， 而家上台都會。 會啊，會啊，會啊。 會唔會已經係身邊有好多人話俾你聽？其實你每次嘅 live 都 OK 嘅，你可以放松啲噶啦。 会啊，有啊，大家都会话，你唔使咁即系咁介意自己究竟系咪做得好好，你只要 enjoy 个 stage 就已经系最好咯。 攰了需要瞓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为了一世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世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 今天我哋嘉宾啊 ，Manson 张俊桥，就写一首派台作品，叫做《无可救药的浪漫》。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介绍新嘅派台作品《One More Game》。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日公布在湾仔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取得的水样本，发现含铅量超出香港食水标准，但系冇公布具体地点。水务署署长卢国华下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被追问，点解冇公开处所的具体地点？他回应说，优化计划是为了监测水质，属于自愿性质。若果不影响公众安全，不会公开地点。假如公开地点导致日后没有人参与，会影响计划成效和原先目的。卢国华又说，在今次事件，相关处所负责人已经作出缓解和预防措施，包括通知大厦用户，亦都有提供替代的水资源，例如樽装水等。而相关处所内食肆的水样本检测之后并没有问题。至于含铅超标成因，他说已经要求相关持份者调查。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三季食肆总收益价值的临时估计是245亿元，按年上升 43.8%， 期间食肆购货总额的临时估计是80亿元，按年上升 41.2%， 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之后，第三季食肆总收益以数量计的临时估计较去年同季上升 39.1%。 各食肆类别之中，获有限度放宽营业的酒吧升幅最大，总收益以价值计和数量计分别按年上升 88.9% 和 102.4%。 中式餐馆的总收益以价值计和数量计分别上升 61.6% 和 56.7%。政府發言人說，為了讓飲食業能夠完全恢復，以及令到整體經濟更全面復甦，社會必須實現更廣泛的疫苗接種，以及遵從防疫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晚間漸轉多雲，聽朝有一兩陣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4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朗天路去天水圍方向，較早前近元朗公園嘅意外事故，雖然清咗長一段時間，咁但係而家喺唐人新村交匯處一帶嘅交通咧都係比較繁忙。另外喺天水圍嘅天英路去濕地公園方向，近住天華路同埋平下路兩段咧，分別都係比較擠塞。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嘅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到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今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洛麟街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有呢个新嘅派台作品啦 ，One More Game 啦，嚟到你嘅第三首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即系都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即系听完之后觉得如何啦？ 嗯，咁 即系啲估翻啲嘢。 系啦，又估估先啦。咁我估先啦，因为咧我估嘅就同首歌嘅 intro 部分系有关系嘅、因为今次我觉得One More Game 对我嚟讲好抢耳一个部分就系 intro 嗰个吉他。呢、這个吉他咧，我估嗰样嘢就系其实系阿 Manson 你写 demo， 可能自己喺屋企揸住个吉他去弹去唱个 demo 嘅时候已经系 exactly 一样嘅吉他嘅弹法，咁、然后再进而喺编曲嘅时候将呢一段吉他保留咗喺入边嘅，我就系估呢样嘢啦。 系即系到真系再做嘅时候就唔使即系再别再要编呢度， 系啦， 即系本身已经系咁啦。 嗯， 咁我想。我初头想估咧，就觉得呢只歌咧系喺你喺夜晚写，即系呼应翻上次我估你个今天我不想做嘢嘅时候就望住个夕阳啦。咁但后屘我再听嘅时候，可能因为只歌唔知深刻即笃中咗我一啲嘢啦。我觉得呢一首歌，譬如叫 One More Game， 系有一种就系、是、小朋友扭计同屋企人讲话、我想玩多铺嘅嗰个意思。但系咧，嗰、个笃中个位就系喺你大个咗之后咧，好想翻去以前。嗰、那個自己會仲扭屋企人計嘅嗰個狀態， 哇！ 佢講、我想玩到鋪，即小朋友會咁講，好正常噶嘛。咁、慢慢大個咗之後，好似已經唔會再去扭屋企人喺自己身邊可以有一啲嘅嘢。咁、所以去到我話篤中個位就係細個會扭，點解而家大個唔會扭屋企人？即個 One More Game， 我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喺裏邊，係、啦。 我覺得你哋每次估嘅都好有質素，因為即係好好好。咁我換咗阿斌先啦。 好啊，好啊。 其實個開頭嗰個吉他係底嗰條咧，係我寫嘅時候已經係咁噶啦。即係咪聽到一條係歐然嘅吉他、另外一條係比較 solo 少少嘅吉他嘅。咁歐然嗰條就係我喺寫嘅時候已經係咁噶啦。咁、而比較呢嗰條咧就係 CM 加上去。 哦。 然之後 Teddy 錄嘅。 OK。 咁我覺得好好嘅，因為呢一、這個即係加咗。呢个咧系令到观众会听住呢条 line 去入嗰首歌咯。咁呢一条 line 就系 CM 即系我嘅监制 CM 加上去嘅。 啊，咁啊，至于波性嗰个部分啦，即系好追得中喎，应该 系啊。嗰、那个其实 One More Game exactly 就系 from 即系我由我自己一啲个人嘅故事，就系细个想同屋企人玩到铺啦，你玩到铺啊，玩到铺啊，即系打机又好，或者踢波又好。玩任何嘢都想玩多铺，继续玩落去嘅一种盼望。咁而笃中你嗰样就系我哋会唔会翻翻去嗰阵时咧？其实呢一个 idea 都系啱嘅。其实呢首歌就系想大家可能听完之后会回忆翻起细个嘅自己啦。然之后就我哋无论系过去开心或者唔开心，遇到过啲咩事，你都会同嗰个细个嘅自己讲，其实你已经做得好好啦。即系睇下你行咗几远，我哋嚟到呢一度啦，咁样。咁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会想玩多铺，但系冇大人回应我哋呢一个渴望。咁但系我哋而家成为咗我哋嗰阵时需要嘅大人咧，我哋就可以陪伴翻我哋嘅内心小孩咯。 哦 ，OK， 咁但系嗰阵时即系一开始呢一首歌创作嘅时候，系有冇一啲嘅嘢触发到你去以呢个命题，可能真系讲到同即家人关系，好似一个家书咁样样、去开始写旋律又好，或者英文词都好。 其实呢首歌系写喺2019年嘅年尾写嘅，即系2019年嘅11月。咁嗰陣時就係、即係成個社會氣氛都好差啦，好壓抑啦。咁而我嗰陣時嘅個人狀態都係好差啦。即係我嗰陣時係記得我係翻緊一份 part time， 喺一間日本餐廳嗰度做嘅。咁就做侍應。咁之後咧，就有一晚翻到屋企，就拖住一個空洞嘅心情，就喺屋企嘅廚房地下就寫咗呢隻歌。 但系去同阿耀辉老师去倾呢份词嘅时候，有冇话大概嗰阵时嗰个题材已经系定好咗？解释俾佢听，我想要咁样嘅嘢，然后佢就再根据你嘅故事去写咗呢份词出嚟定？ 耀辉老师好好啊，佢系聆听咗我成个故事，即系成个童年咁滞， 系 跟住就再写咗呢一份词出嚟咯。咁我哋系用 WhatsApp 沟通嘅， 系 我系用 WhatsApp 录咗好多。我喺想呢首歌入面想 注入嘅嘢啦，亦都有啲唔識點可以喺歌詞上表達嘅嘢。我總之我所有嘢我都喺講曬俾佢聽，咁我就慢慢講，咁葉輝老師就慢慢聽，咁最後就寫咗呢一份歌詞出嚟咯。 嗯， 因為最初其實我係想自己寫嘅， 嗯， 自己寫，但係就因為即個故事太過 personal 啦，即係好 personal 嘅時候，我就跌即唔可以將佢化作為一首作品咁， 嗯， 即未必可以個每個人都有共鳴嘅一首作品咯。 嗯， 咁於是就決定揾咗姚輝老師，再次揾姚輝老師去幫去參與呢個填詞啦。咁，嗯，我覺得姚輝會明白我嘅故事，所以就揾咗姚輝。咁，嗯，其實英文嘅歌詞咧，有一部分咧係喺中間加入去嘅， 嗯， 即係中間首歌中後段咪有一段比較聖，好似聖詩咁樣嘅，即係好高音嗰段咧。其實係喺編呢隻歌嘅過程當中，我睇咗一部電影，獲得咗啲靈感啊！嗰套電影就叫做《 Nomadland》 《浪跡天地》 啊。 咁佢入面有一句歌，有一句對白咧，就係佢有一個女人紋咗個紋身喺隻手度啦，然之後就寫一句歌詞，就係咁樣嘅。嗰句歌詞係 Home is it just a word？Or is it something you carry within you？ 嗯， 即系屋企纯粹系一个字，一定系你喺入，即系你喺内心你系带住嘅咧。因为嗰套戏就系讲一啲游牧民族，即系喺美国无家可归嘅一啲浪民啦。 嗯嗯， 咁于是我就写咗呢部分嘅英文歌词咧，就系 What you've buried deep in mind， let's play it one more time， homeland we hope to find， 就系、是。即系我想讲嘅呢段就系有啲咩，即系我哋可能细个嘅时候对呢个世界有好多好多嘅盼望啦、理想啦，想组织一个好好嘅家庭啦，想有一家即系有自己嘅地方啦，即系有自己屋企啦，好多嘅嘢。但系我哋可能喺成长嘅过程就会慢慢唔记得咗当初嘅纯粹同埋嗰种盼望咯。 哦， 咁呢段就系好似有把。即高过即高过呢个维度嘅声音，去提醒我哋可以攞翻我哋细个嗰个纯粹出嚟。其实你可以即系咯，嗰个 home， 你记唔记得啊？咁 哦，所以就会有 homeland， 即系呢个摆落去都系 inspired from 即系头先讲嘅。咁啊，同屋企人嘅，即系谂起嘅屋企人又有冇话系一啲即系一个点样样嘅状态而回想翻咧？咁 其实就因为写呢只歌咧，就好多自己嘅一啲。嘢要疏解住，即系要去面对啊。 系， 我记得最初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我俾过一个朋友听，佢就话：，哇，呢只歌好 sad。 系啊， 点解你经历咗啲咩？你写得咁即系，哇，好 sad 啊咁咯。咁所以其实我摆低咗一段时间嘅呢只歌。咁系之后再我哋去摊开晒所有歌嘅时候，再去揾翻呢只歌出嚟听，就大家都觉得呢只歌好有对呢只歌好有感觉，咁就我哋决定做呢只歌啦。咁编即系决定做之后，我编嘅时候咧，我就哇好 sad 喎，真系。 系。 咁我就喺度谂啦，即系除咗呢首歌除咗 sad 之外，仲有冇多啲嘢嘅咧？即系佢应该唔只系净系一种 sad 噶。咁於是就覺得諗到一隻字就係療愈啦，即係一啲傷痛，我哋可能面對佢，可能第一次會都係覺得好痛，但係面對多幾次咧，就會慢慢將一啲傷口撫平，或者令到佢冇咁痛。而呢隻歌就希望擺到，即係喺呢個諗嘅過程就擺咗療愈呢一個意念落去咯。咁所以喺首歌入面嘅一啲 who 啊嘅，即系chorus two 之后嗰段都加咗，每一首歌都会加嘅 who 下落去啦。咁，今次佢就充斥一个一种 backing vocal， 好似一啲浪咁样去冲，即系去洗涤你嘅心灵咁样，就摆咗入去个编曲里边咯。 哦，系因为个编曲个 set 咧，就嗰啲小提琴啊，嗰啲 cello 啊，嗰啲咧一拉落去之后就哇！ 好好衰啊！但系而家 CM Groovy 佢去同你做过编曲啊，监呢首歌嘅时候，系咪都已经惯咗？你会每一首歌都加一啲呼哈嘅唱法，咁佢就会预留翻啲位俾你系放落去咁啊？ 我都要提出嘅，即系我都要去话俾监制听呢、這个部分都重要嘅，因为想有个咁样嘅意念落去，系咁样咯。咁但系我哋喺录嘅时候咧，就好今次好特别嘅，今次系录咗，我唔会跳开咗咧，都唔紧要啦，顺住。 唔紧要，系 今次我系录咗五个 section 啊。 一個 session 即係係咪六個鐘？ 我哋差唔多，對，都係二次四咗四個鐘咁啦。Okay, 有陣時就 over 少少咁，咁就錄咗五日啦。咁我哋之前都係錄兩三日嘅啫嘛。咁第一次錄五日，因為我係錄咗頭四個 session， 我都覺得唱唔到呢隻歌，即、就、係、是、我表達唔到、嗯、所以好挫敗嘅，即係自己寫嘅，自己嘅故事，但係點解唱唔硬係就唱唔到嗰個感覺嘅咧？咁、嗯、就歷經咗，其實係過埋舞台劇先至錄第五個 session 咯。 哦，即係已經係相第五個 section 嘅時候，已經同第一至四係隔咗一段時間， 隔咗幾個月嘅啦。 咁但係你有冇發現喺呢段時間當中，自己去攞咗一啲咩嘢嘅感覺，或者係經歷咗啲咩去唱得翻呢一樣嘢出嚟？ 其實一部分係聲音嘅變化啦、嗯，即係唱完，因為呢首歌我覺得一寫嘅時候已經覺得係要一把沉實啲嘅聲音去唱， 嗯， 即係一把好實在好。一把好，总之好实在、好重嘅声音去表达呢只歌啦。咁但我一路都未系呢把声啊，之前咁就经历咗舞台剧之后，我就获得咗呢把声啦。 哦， 即系舞台音乐剧嘅洗礼啦。我哋做24场，咁之后每日我哋都会，即系我会跟唱歌老师开声、嗯，去做一啲 voice 嘅 building 嘅练习咁样啦，就令到自己把声去厚咗，同埋有咗嗰种质地咯。 嗯。都幾得意喎呢樣， 係啊，所以聽翻第一個 session 錄嘅嗰啲把聲好薄噶，即係啊，好似恩滋滋咁樣，就唱唔到我心目中嗰個感覺嘅。 係， 咁仲有一個好，咁其實之後一路除咗聲音嘅質地之外咧，就嗰、那個感情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啊，就係、是、我一路都避緊啊。即係喺頭嗰四個 session 都係，我唱靚啲聲，因為每次入去 studio 咧都好想覺得啊，我要唱好佢，唱靚佢。但係 CM 就同我講就係、是、其實唔係要你唱好佢，係要你真摯咁樣去表達你嗰個情感，同、埋要有 raw 嘅 texture 咯，即係要捕捉一啲唔完美嘅嘢咯，唔係要完美嘅嘢。咁、我一路都聽唔入耳啦，即係一路都可能封閉咗自己啦嗰陣時。可能系咯，咁跟住就去到最即系我哋录咗四个 session 之后听都觉得唔感动，即系冇感觉。咁有一次咧，我记得有一晚就系完咗乱乱之后，我哋去庆功啦。咁完咗之后，我就俾阿 D 即系汤俊业听呢只歌，咁佢就话唔好听，但系好似就系争咁啲嘢咁。佢就话如果你唱咧，因为需要一種好實，即係好直接表達嗰個情緒嘅嘢。就因為個編曲已經好多唔同嘅嘢啦，即係有冇吉他，有一啲大圍嘅空間咁，好多唔同嘅嘢。咁就更加要一把好即係好清晰嘅聲音去 lead 住首歌。同埋你如果係避緊啲傷痛嘅話，你就係要面對呢啲嘢而令到呢首歌成功咯。 嗯， 咁呢一樣嘢係好即將我點醒咗， 係 令我喺一個放鬆嘅狀態，我就吸收到呢一樣嘢，然之後就再帶住當時演員舞台劇好濃烈嘅情感啦，同埋呢一個我知道我真係要將自己嘅傷痛或者嘢再面對一次，先至可以唱得到呢首歌本身佢 deserve 嘅一種情感。 咁、如果嗰個嘅傷痛係咪即係都係自己係面對中啊？定係叫做而家即係呵緊佢都慢慢好緊啦？定係點？ 我覺得喺完咗呢隻歌，其實係勇敢咗，即係覺得呢隻歌所講嘅就係即亦都代我讲咗 话俾大家听，或者希望大家咁谂，或者话俾我自己听咧，就系、是、亦都系带住一种盼望咯，即系盼望会好咯。 嗯， 系啊， 就将尽翘首以盼，系嗰个盼望， 冇错啦， 咁样盼望落去咁，系啦，咁所以就有而家呢一首嘅拍台作品《One More Game》咁啊，睇下大家听嘅时候又会唔会有你哋浮现到嘅一啲画面啊，等等咁样啦，咁啊，今日多谢 Manson 上嚟同我哋介绍嘅 ，Thank you 波盛 ，Thank you 斌， 谢谢你 ，Thank you， 继续翘首以待 ，Yeah。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带嚟有 Manson 张俊桥嘅 One More Game，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Bye.